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十五句：是道则进，非道则退。从这个地方起，一直到第三十六句，到三十六句，欲求天仙者，当立一千三百善；欲求地仙者，当立三百善。呢段都是讲福报。在全文是第三大段，呢八个字是总说：是道则进，非道则退。人应该断恶修善，咁系天经地义嘅。一切众生，边个唔求福报？边个希望遇到灾祸？但是你要明白，福报从哪里来的？灾祸又从什么地方来的？这八个字就是吉凶祸福根源之处。但是这八个字里头的关键就是道字，这个道点讲法。意思好深好广。通常讲道是理道理。道亦是一条路。咩叫是道？咩叫非道？咁系我哋要辨别清楚嘅。善心善行就系是道，唔善嘅心行系非道。这里是从因上讲，是吉是福，这些就是是道，是凶是灾是祸，那是非道。这里是从果上讲，那些理事因果我们都要明白。在佛法所立的标准就是圣德，凡是和圣德相应，它就是是道；和圣德相违背，那就是非道。圣德讲到极处，是一念心性，所以讲到究竟，一念是道，二念三念就非道。这个标准高，这个是诸佛如来发身大事的标准。只有他们先有能力 保住一念，唔落喺第二念。所以佢哋嘅果报系大吉大福。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大乘经里面常讲的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是从哪里来的？从一念来的。如果一念我们守不住，保不住，变成三心二意，咁就会变现出十法界依正庄严。所以十法界依正庄严对发生大事嚟讲系非道，我哋要明白呢个道理。自己做唔到，但系唔知唔得。知道嘅好处系喺修学过程中，唔至于得少为足。知道而家嘅境界好有限，仲要发奋努力，不断向上提升。但是在我们眼前，我们将这个道的水平降低，降到最低，那什么是道？五戒十善是道。什么是非道？破戒十恶是非道。标准降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清楚明白了，有了着手之处。从哪里落手？它是说一般大众。如果对我们念佛同修来讲，念佛同修，你为什么念佛？念佛的目的在哪里？希望求生净土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希望不可以落空，一定要实现。就算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不落空，你的愿都满了。这个最低的水平是什么？世尊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跟我们讲的正业三福，这个是最低的水平，就是想在这一生中求往生的，不知不得的。正业三福，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很多次，有录音带，亦有录影带，好似亦有书流通。佛讲三福，总共讲了十一句。那十一句就是道。违背那十一句，那就是非道。 第一幅里头，人天福，亦就是人天之道。你能奉行，你生生世世不失人身。你奉行不到，那就是非道。非道就是三恶道，必定堕三恶道。那四句话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我哋懂唔懂佢意思？我哋肯唔肯去做？第一句里头说明十善是根本的根本。什么叫孝？什么叫敬？不清楚不得，不明白不得。在这个地方我就不多讲了。第二幅是义诚，义诚人所修的标准，三句话：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这个是入佛门，第一科是入佛门的基础，还未入门，到第二科先入门。作为佛的弟子，佛的学生，我们想下，我们有没有资格做佛的学生？佛的学生必须遵守三规约束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不违背佛的教诲。三规第一个是皈依佛，皈依佛，我们在三规传授讲得很清楚很明白。皈依佛是觉而不迷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是不是觉而不迷？觉就是是道，迷是非道了。我们的思想见解正不正确？思想见解纯正，同佛相应是道；思想见解不正，邪知邪见，非道。这个是皈依法的意思。第三，皈依僧，僧是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我们想下，我们的心清不清净， 我哋嘅念头清唔清净，我哋嘅身清唔清净，我哋居住嘅环境清唔清净，清净是道，唔清净就系非道啦。所以三宝弟子念念要同觉正正相应，就是是道。如果念念迷邪染，那是非道。思想言行要依戒律，特别是初发心的人，老实说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等个菩萨都严持戒律，你哋曾几何时睇到佛菩萨破戒犯戒？冇嘅。佛菩萨嘅形象都系利益众生，佛弟子要以佛菩萨为榜样学佛，要学得慈，那个形象为社会为一切众生做榜样，做个好榜样。我哋要懂呢个道理，不犯威仪，威仪就系好榜样。第三科是大乘菩萨的基础，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就是发四宏誓愿，愿发愿要兑现，那个愿就不是空愿，要做到啊。所以菩萨有惭愧心，惭愧在这里擦励他，令他能发奋向上，勇猛精进，惭愧是道，无惭无愧，不知羞耻，那是非道。深信因果，我讲呢句讲得好多。那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，普通因果菩萨怎有不知的道理的？那个因果是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确实这个道理知道的人不多，读众大乘劝进行者，读众大乘就是亲近诸佛如来，一日都不可以空过，每日都要亲近诸佛如来， 诸佛如来在边度？诸大乘经就是诸佛如来。每日要读诵，读诵的方法，先亲近一位善知识，这个是世出世间求学求道的秘诀。古时候人所讲的师承，一定是在一位善知识那里成就，然后先能遍参无量善知识，在一位善友座下成就参学的本领，先有能力参学。那个本领是什么？《般若经》上讲的根本智，遍参一切善知识，是成就后得智，智慧先圆满。华严经最后同我哋做咗个榜样，善财童子亲近文殊菩萨，那个善知识就是师承。在文殊座下得到根本智，然后出去参学，在五十三参成就圆满的后得智，那智慧圆满了。没有根本智，你就没有能力参学。根本智是实智，真实智慧，他有能力辨别真妄，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善恶利害，他一接触就明白了。所以出去参学，无论遇到任何人，无论遇到任何事，对他都是开智慧。不会受到障碍。如果你没有那种本事，你出去参学，一个善知识指你一条路，两个善知识就是两条路，三个善知识就是三叉路口，四个善知识就是十字街头，你向边度行？你无路可行啊！你有本事，你能辨别，能认识，咁就唔怕啦。亲近再多善知识，你的方向、你的目标绝对不会变。我们看善财童子和我们做的示范，善财童子亲近文殊菩萨，文殊教他什么？教他念佛法门， 我经文上睇唔到，文字上冇意思具足，意思喺边度？文殊菩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嗰、那个系佢最得意嘅门生。如果唔继承佢嘅衣钵，点能讲传法弟子呢？你要明白呢个意思，世尊教我哋四依法里头依而不依语。你要体会到佢嘅意思，再睇下佢出嚟参学嗰个形象。第一个善知识系吉祥云比丘，教佢咩？教佢波州三昧。波州三昧系专念阿弥陀佛。佛立三昧，最后一位善知识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度归极乐，切始切终就是一个念佛法门。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，那是事道要盡，勇猛精進，非道快啲要退。呢兩句話係總說，唔單止我哋自己明白，而且仲要時時勸人，幫助人。呢種係三福最後勸進行者。总而言之，呢十一句，十句是自利，最后一句是利他。自利而后先能利他。自己冇成就，想利益人，咁就是佛喺经上常讲无有是处啦。所以呢两句八个字含义好深，好广。这个是善福的总纲，向下先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样去修善、修福、积功累德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